那同学，我们现在上次我们上课的时候教到这个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然后呢那时候原来在各种的这个失眠的方子里面就要教到酸枣仁汤，可是如果是照我的讲义的排序的话，其实教真武汤之后是要接着教附子汤的，然后还要把这个少阴的这个喉咙痛的医法处理一下，然后再处理一下这个肾气丸啊，我们中医基础班没有教的关于肾气丸的种种，那些东西就关系到我们后面补充的一些治疗阴虚喉咙痛的时候的一些用药的理论，所以我想这几堂课是什么东西都掺杂在一起啊，感觉是比较乱，就是因为主轴有三四个主轴一起在做的一个状况。那我想我们酸枣仁汤既然稍微压厚一点，我们现在先来处理一下这个附子汤啊。附子汤是我们一般是把它看作是真武汤的一个改造啊，一个变化。它的亲属关系就比如说像是它的亲属关系有一点像是柴胡桂枝干姜汤跟小柴胡汤的那种亲属关系，就是有它类似的结构。那么11至24条11至25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附子汤的条文。在208页，那刚好他就在黄连阿胶汤的隔壁了。那他说呀，少阴病刚得到不久的时候啊，一二日就是刚得不久的时候，口中和的意思就是嘴巴没有特别渴，称之为口中和啊，就嘴巴没有特别渴而背很怕冷的话呢，那他说应该用灸法。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用这个附子汤。一般来讲呢，我们背会怕冷，那同学我想《伤寒论》里面的人体图像同学都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我们人的元气要怎么样才能输布到我们的背部啊？应该我想就是肾阳要够，对不对？命门之火要够的时候，我们人的元气比较能够把这个我从前称之为水精之气啊，就是命门把它烧热的这个无形的水气能够从背上冲上来。那这个让这个肩膀跟背得到这个气的这个温养以及滋润还有疏通的时候，人的背就会比较舒服。所以我也才会在那个基础班的时候教同学这个交腹散，对不对？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要补命门才能够真的疏通啊。那这个事情是因为从前呢，在《伤寒论》刚开始教的时候，不是也跟同学讲说，哎，桂枝加葛根汤啊，或者是葛根汤，也是可以让这个也是可以让那个我们的身体这个肩膀比较松。可是实际上临床来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你吃了葛根也不会多松，那就是因为它这个气的源头已经不够的时候，那你完全靠这个松肩膀一带的肌肉的药物啊，效果非常有限。那因为这东西关系到台湾人的这个体质嘛，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火神态的一种思考。可是我今天晚饭的时候有机会跟同学一起吃饭，我感觉原来当我的学生那么可怜，就是同学他们去点摩斯汉堡啊，那个姜烧猪肉堡，就他把姜片跟洋葱都拿掉，然后变成两坨米包了几丝猪肉，然后让你吃。那然后他们就说因为跟老师在一起不敢犯规，然后我就说生姜跟生洋葱没有关系吧，葱酒蒜等等等等没有关系吧，而且我的话是平常都有理中汤，对不对？所以就是偶尔吃到一点生菜也没有关系。 我吃到了什么鸡肉堡也没有特别想把生菜拿掉，可是我发现同学乖成那个样子了，就好可怜哦，这口腹之欲都被毁灭了。所以我是想说，我是不是要做一些修整，是什么比如说葱姜蒜洋葱韭菜这些应该生的也不会太寒了啊，但还是可以吃吃没有关系，不要说什么葱花都要挑掉，很可怜。那这个，所以我们要让，如果他这个少阴病的人啊，如果他的肺发冷的话，那就是意味着他是命门之火不够，不能够把这个水气转上去。那么但是呢，因为他不太有这个真武汤那么整套的真武汤的症状，所以只是要治一个肺发冷的话，它可以附子加到两枚啊。那仲景时代的一枚差不多那时候的三两，那它的两枚的话也有我们现在剂量的二两出头。那一旦附子用到现在剂量的二两多的时候，那同学就要知道煮的时候要煮的时间要够啊，因为当然啦，附子是这样的，那个白泡附片虽然称之为泡附子，如果你煮个二十分钟，即使是五钱也会把人麻倒，可是它有二两的话，那你就必须要煮够时间，至少是有滚的啊，让它两个钟头以上，而且一个钟头以上。那我说有滚的话，就是那个最好是煮的时候那个附子在水里面是能够这样子跟着水这样动的啊。那如果你那个如果是用慢炖锅，其实要煮得更久，因为慢炖锅那个火力非常的弱。那么茯苓三两啊，白术四两啊，那芍药三两，那它跟真武汤的差别是少了什么？多了人参，对不对？那少了生姜，因为这边不以驱除这个水毒为前提的话，这个破水邪的生姜就不用放了，而且口中和嘛，啊，代表它其实精液还上得来，只是它这个有一些这个元气还不够，那就补充一些人参给它补充一些精液。那白术的话，增加这个肠胃道的增加肠道的吸收水的能力。那其他大原则还是跟真武汤一样的。那么用到二两附子呢，来把这个气运行到肺部，那这样子人就会肺比较暖回来。哎，同学，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病，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说谁说，其实身体没什么大病，就是常常觉得肺发冷，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病？我是很偶尔的机会有听说过有人这样子，那同学是不太会听说，对不对？比较少。好，所以记得说这边附子汤，各位同学就记得一个症，就是感冒的时候，如果已经进入一种三阴症啊，三阴病的时候，那如果会肺发冷的话，你要考虑看看用附子汤或者是灸法。那灸法是灸哪里呢？原则上我们是灸关元啊，因为灸的关元就能够补到命门火去啊，它有一个穴道有个连属的关系。那灸关元灸的时候，真的这个背后的阳气会通得上来，那个背冷啊，肩膀酸痛会好很多。那这个好像是我们认识的朋友吧，陈助教的上司吧，对不对？有一次他好像工作也很操劳，什么肩膀酸痛什么，那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你不然灸关元。他只灸了一天，那肩膀酸痛就好非常多。但我不是说绝对会好，但是有希望，因为我开附子汤帮人家治这个背部，不是每一次开都会非常好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同学他的状况是需要整骨，那他整了骨头以后背就好很多，那也不是靠附子汤。但是原则上我们可以把附子汤看成是真武汤的另外一个变化。它的原理的话是，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所以原理还好了啊，不会太难理解的。那么接下来的话，讲到少阴病，我想蛮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这个少阴的这个等一下，我附子汤还有一个东西补充一下，就是 我们因为教过林慧珠甘汤，也因为教过真武汤，所以就是有一些关于头昏的方子有顺便教一教，对不对？什么脑气不足用防眩汤啊，然后还有那什么坐在那边觉得天旋地转，我们用泽泻汤啊，这些头昏的方子有带到一点。那在这个元朝版本的这个《金匮要略》里面啊，它有一个在《中风篇》里面有一个复方，那个复方是叫做白术附子汤吧？那那个复方它也是治疗头重，就是那也是一种昏，就特别觉得头很重的时候，那就是昏得不得了的头很重。他用的那个药方是三味药啊，就是白术二两，附子一枚半，然后甘草炙甘草一两，然后再加一点点姜跟枣啊，然后把它哦，没有，那个是一个后代补进去的方式，他是说它的比例差不多白术二，附子五吧，甘草一，这个比例的生药把它磨成粉，然后每次用五钱的药粉加几片生姜，然后加五片姜，一颗红枣，煮一煮喝。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你看甘草、附子、生姜、白术，其实它这个东西大概的结构跟真武汤或者什么有点类似，李中华真武这个或者是四逆。那它如果是有一种慢性的这个头昏啊，是觉得很昏，然后头会很发重的，那理论上是这种竹附汤还蛮好用的啦。所以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它可以当做科学中药，大抓个大概的比例哦，可以吃保养的。那这个在治疗头昏里面，有的时候有一点附子啊，会比较好用，它的药效会明显一点点。那再来呢，我们要进入这个讲义的这个关于喉咙痛的论述啊，这个那。喉咙痛的论述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一支三二三三三四啊，这个是关于《伤寒论》里面关于喉咙痛的记载。其实《伤寒论》的喉咙痛几乎这些方子都放在少阴篇，那我觉得它放在少阴篇是蛮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子我在学习上面会比较容易留意到说，诶，一般所说的扁桃腺发炎烂掉啊，这个往往是少阴病带头开始的。那么他说少阴病呢，32条啊，他说少阴病，其实他前面还有一个31条，31条是说那个我不想教，因为你们大家不会用到这个药。31条说，如果又拉肚子又喉咙痛，然后又胸闷又心烦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就用猪皮汤啊，就是拿一斤的猪皮，然后煮了之后加一碗的蜂蜜，然后再加半碗的白米粉，然后把它喝掉啊，就是等于去做一个甜的不得了的粉蒸肉啦。那这样子吃了之后就可以让喉咙比较不痛啊，那个猪皮这种东西，肥猪肉这种东西，对于少阴还是有它的意义在的。那但是这个方我觉得现在临床好像用的也不太多，然后用的机会要这些症状都俱全也不太容易，所以姑且就跳过。那么少阴病呢，一开始喉咙痛的时候，可以他说用甘草汤，如果不好就用桔梗汤。这个单用一味甘草，然后煮一碗半，然后这样子小口小口喝。其实现在你到西药房去买成药，它也会给你甘草片，对不对？就是喉咙痛用甘草片已经是古今中外皆然。那甘草是一种天然的类似类固醇的东西，是一种缓和之药，任何发炎遇到它，尤其是生甘草啊，它就可以像发挥类似类固醇的效果，把这些发炎减缓。所以少阴病的喉咙痛，其实如果你刚开始少阴病立刻就喉咙痛，其实你要让那喉咙比较不痛，我们一般的话就是到药房去 买一点生甘草含在嘴巴里，就这么含的，那也会比较不痛。那至于少阴病，你要把它医好，喉咙痛才会从根，才能够根治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要生病的部分要把这个少阴病医好，那喉咙痛我们就做一些辅助的处理就好。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喉咙痛，用甘草可以让它比较不痛一点点，那你要煮这个甘草水慢慢一口一口含也可以，或者是你含几片甘草也可以啊，效果都差不多。那他说如果不好的话呢，要用桔梗汤。那用到桔梗汤的话啊，桔梗一两，甘草二两，那三碗煮一碗，喝分两次喝。其实这种也是分用分的喝，就是你用一碗喝下去可以，用含一口一口含也是可以啦。但是桔梗在这里的话，其实我对于这个方剂我没有太多要说明的，因为这个我觉得甘草汤跟桔梗汤我们实际上在用的时候有一种安慰剂的感觉，就是好比说有些人他感冒已经好了，可能他喉咙还在痛，那我们就去说，那不然你去配一点桔梗甘草汤，然后吃一吃，这样子他的那个发炎会稍微减缓一点点，那这样就比较不会痛啊，就是这么回事。那至于说好的有多快呢，对不起也没有多快，就是很缓和的一味药。那除了这个实际临床上面我觉得还好的这种状况之外，就是那比较是想说借这个机会跟同学说明一下关于桔梗的事情。因为桔梗这味药是中药很多药里面啊，桔梗这味药算是蛮特殊的一个例子，就是十方派认识的桔梗跟经方派认识的桔梗的那个药性差距相当远，所以想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去看本草备药啊之类，就是十方派的这个总结的书，你会发现差不多自从张元素以后的这个本草书谈到桔梗呢，多半都会说桔梗有一项功能，就是桔梗是诸药之周，那个字怎么念？几还是几？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写吧？还是啊，气啊？就是他是哦，就他说桔梗呢是各种药的一艘船，它能够在那个药性很重的药把它拖到人的喉咙那么高，所以在十方本草学里面呢一直认为你用了桔梗之后就会把很多其他药的药性都凝聚的被推上来拖上来，就是桔梗被称为药舟啊，把这些药都拖上来，然后呢带到喉咙的地方，所以一旦要治喉咙的什么痛啊或什么的，十方总会放些桔梗把这些药性都拖到那么高，那这是一个十方派对于桔梗的认识。可是如果你看张仲景的方啊在用桔梗，你就会知道张仲景用桔梗是几乎没有这个药舟的概念的。张仲景用桔梗比如说在治肺痈，就是治肺部有发炎化脓，或者是用其他的方，比如说排脓汤啊，或者是一些伤科的药方。那在张仲景这本书里面你会充分的看到说桔梗的功用是排脓，它可以把哪里化脓的那个脓排掉啊。那这一点是很奇怪，就这味药十方派的认识跟经方派的认识是非常相反的。那如果要说一个折中的说法，就是说什么寒热气血纠结在一起，桔梗都能够把它开散，然后把它推散啊，这样子。那《神农本草经》说这个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悠悠，这个惊恐寄气是怎么回事？对不起，我真的不太清楚啊，因为 几个用来治心理上的状态，我好像还没有认识到什么方可以代表这件事。但是呢，如果是身体里面哪里有化脓的话，尤其是体内的啊，体内有哪里化脓的话，我们会用几个把这个脓排掉。比如说肺部有化脓，你喝了几个甘草汤，这个脓会推出来啊。所以这个胸胁痛如刀刺，是比较是说这个里面哪里在严重的发炎，以至于里面有脓血的时候，几个可以把它逼出来。那如果我们把桔梗的这个药性啊，比如说中章论点的方里面有一些排脓汤、排脓散这些东西用到桔梗的地方，把它看进去的话，你会发现说啊，桔梗它的确可以把身体一些不要的那个东西把它排到表面推出来，而它这个排到表面推出来的力道，会让你觉得说桔梗这个药物它会就是。那个感觉会变得有一点像是后代说的再药上浮的感觉，就是有了几个好像那个药的作用会被往外推一点，就是推到，所以如果是吃了几个的药是往上还是往下我们其实不知道，但是基本上它吃下去几个药性在身体里面作用之后会推推推，如果有脓的话把它推从喉咙推出来，所以顺便会让人觉得说几个的确会造成一种浮力，把别的药拖上来。但是这件事情在古方派真的是没有人在看重桔梗这个拖药到喉咙这么高的。那如果是古方派的话比如说喉咙不对劲的人如果他是痰水啊有痰凝结在喉咙，那像张仲景的用法的话，就是如果是肺里面有湿有痰的话，那用干姜把它烘干。那如果是痰水有到喉咙的话，那就用到生姜，比如说半夏厚朴汤，那个治疗喉咙觉得塞塞的，或者是射干麻黄汤，治疗咳嗽的时候咕噜咕噜像青蛙叫的。那些就张仲景治咳嗽，我们在讲小青龙汤有讲到说，张仲景平常是肺里面的造成的咳嗽，张仲景是不会用生姜的，因为生姜会把气往上冲，往上冲就会让人更咳。可是如果那个咳嗽的原因、喉咙痛的原因是有塞在喉咙的，就会用到生姜。所以张仲景要让药性到达喉咙，用生姜的情况比较多，那用桔梗的情况几乎没有啊。所以这是桔梗在后代跟汉朝之间啊，它的认识有这样的不同。那就跟同学说一下，不然的话好像如果同学读了那个十方的一些本草书，那回头来读经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意义上不太明了，所以就要跟同学先分辨一下。那至于说33条34条啊，33条是说这个如果少阴病这个烂喉咙啊，烂到咽中已经伤到了，看得到它生疮了，这个东西蛮容易看到的哦，就是扁桃腺发炎到美人就说你叫他对着灯泡张开，对着灯光张开嘴巴说啊，那个两边扁桃腺好可怕，就是那个喉咙，如果这边是那个东西的，它旁边那个肉对不对，会看到像长口疮一样块块白白的烂烂的哦，就是会看得到的，就你对着灯光都看得到。那其实在这边从桔梗汤到苦酒汤到半夏散半夏汤其实是在讲同一件事，那这是一个不同层次。因为你想想看，喉咙如果痛，如果里面有发炎对不对，发炎之后会剩下什么，其实发炎之后就会剩下有类似脓的东西，就算它不变成脓，它也是一种变成脓的预备菌，就是一种已经烧坏的血液或什么积在那边。所以你用到桔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想把这些淤住的这些脏脏的那种死东西推开的那个意思已经存在了。那问题是桔梗是不是一定推得开呢？那不一定。那有的时候身体要自己找出路啊，它这个火散不掉然后就烂掉。那这个当然我们也知道少阴之所以会烂，是因为少阴病本身让这个足少阴肾经的这个元气上不来，所以扁桃腺整块肉都死 死的，所以再受一点刺激，他整块肉都变死肉，所以他说就随便给你腐烂。所以基本上面少阴的这个去掉这个腐烂的一块肉，用桔梗来排脓本来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个生疮的时候啊，他这个苦酒汤或者半夏散，因为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像半夏，尤其是生半夏哦，其实是比较偏热的药，比较是阳药，或者像半夏散里面有桂枝，对不对？桂枝也是用比较热的药。那同学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很惊人的，就你已经在发炎了，在烂了，怎么样用这些比较阳、比较热的药呢？那这里是因为啊，少阴这个烂喉咙，它的这个上火是肉先死掉，然后才烂的，所以已经有一块死肉在那边，然后开始烂。那这个火是不是所谓的阴实之火呀？啊，就是阴实转热的火。当然，我这样讲有点不太好，因为阴实转热可能在别人的学术领域里面是比较专有名词，但是至少它是被一块不太好的肉包住的火。那《黄帝内经》在这个71篇里面有一句话哦，说什么木欲达之，什么土欲夺之，然后火欲发之，就是说如果一个火是闷在一个出不来的地方烧的话，那你要退这个火，你去把那个火发出来，不然的话你那个退火药，比如说什么生地啦、黄芩啦这些下火的药，那个药性都是软绵绵的，不见得能够钻得进去去退那个一坨包在里面的火。而且退那个火也没有用，因为那个火是生命力不足造成的，所以要设法把那个地方打通，让那个火能够散掉啊，是这个部分的要诀，所以会用到半夏桂枝这种比较通的药物。那我是觉得苦酒汤啊，苦酒是什么呀？醋，对不对？酒放到坏掉了就变成醋了嘛。那我从前呢也有一次得少阴病，喉咙烂得很厉害，那时候陈助教就很热心，就逼我煮苦酒汤啊。那我喝了以后就觉得只是很难喝，然后喉咙也没有好。那后来我看到那个大陆的那个山西的李可老中医，他说苦酒汤的煮法，那后来我就觉得好像要按照他的煮法，因为我的煮法他就变成做出一锅蒸蛋。那就是照张仲景说的，我先把张仲景的煮法告诉各位，然后你们来评看啊。他说半夏14颗半夏，然后把它用水涮过以后，把它打碎像枣核，就是半夏比较圆嘛，枣核比较细细的，就把它打成细条细条。然后呢，一颗蛋啊，把蛋黄拿掉，然后留这个蛋白在蛋壳里面。然后呢，再把半夏呢放到那个醋里面，然后再倒进鸡蛋里面。我跟你讲，鸡蛋的容积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一个鸡蛋的容积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一个蛋黄拿掉了，它空出一个蛋黄的空间，对不对？那一个蛋黄空间你再放14颗半夏，差不多那蛋黄空间也几乎都填回来了。然后你这时候倒醋，请问你能倒几滴醋？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不会做菜的人立下的药方，就是你要我怎么烧，要烤这个整颗鸡蛋变成熟的，然后你没有东西可以喝了，对不对？你是半夏丢进去，然后加一点点醋，然后把这个蛋放在刀环上面烤，就古时候啊，要鸡蛋连壳烤，要有一个东西把那个蛋固定住，对不对？但古时候那个这个刀的这个刀把这个地方有一个环，他都会用这个来烤。那有一些这个比较会掰的那个中医住家哦，还 还说就是要取这个刀的这个什么平常砍杀之气，然后这个刀把那个杀气凝聚的地方，然后才能够攻破什么东西。这你们随便听听啊，我已经不知道了。然后呢，令三废，拜托，一个鸡蛋这样打一个洞，对不对？然后古时候主要的三废啊，就是它滚了以后，像我们煮水饺，滚了以后加一碗水，它平静下来，然后再滚，对不对？那一个鸡蛋我们能够这样做吗？就滚了以后，然后滴三滴水，然后它平静下来，然后再继续吗？我用鸵鸟蛋差不多玩，鸡蛋怎么玩？这又怎么了半天呢？啊？ 树，只要是沉在底的话，绝对可以先砍。 绝对可以什么？ 比蛋白先开，先滚起来。 就是。醋会沉在底下，它就先滚，对不对？ 跟那个蛋壳的话，会起那个气泡出来，二氧化碳出来。 所以会怎么样？ 假如说蛋白只要浮在上，那醋在下面比较多的话，那你一煮的话，不用煮它气泡它也出来，你火蛋稍微的话就上来了。 然后就把上面的蛋白都炸出来，对不对？就是能够家里的炸弹知道了吗？ 应该不会是炸弹。 我会觉得可能会爆的很难看吧。 因为它上面还有一层蛋白。 有人对你煮过吗？煮过。 我知道那个蛋白味。 这可能个人厨艺不同，还有台湾现在的鸡哈，就是生出来的蛋壳比以前薄，就从前的蛋鸡蛋是捏不破的。现在我要跟人家说，你看这是神奇的大自然，鸡蛋都捏不破，一捏就碎在手上。就是现在的鸡蛋已经不如从前，就是说，这总而言之是蛮难煮的。那蛮难煮也没有关系，有效就好。那问题是喝下去也没什么效。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弄呢？所以它本身在烹调上面有它的不合逻辑啊，就是当然也可以说倒下去，对不对？然后有一些醋嘛，然后它一滚就拿开，然后再放下去滚一下，然后再拿开，这样三次。为什么要三次？因为半下就是要过这么几次，不然半下会炸死。就生半夏是很可怕的东西。如果你们如果有人活得不耐烦，就拿了一生半夏然后嚼一嚼，那真是痛不欲生。就它的那个刺激性可以到就是痛到好像舌头被人家割下来一样。所以因为有这个生半夏，所以即使冲洗过了七次热水，半夏还是蛮厉害的，所以要多滚一滚。那这样子讲来讲去，那到底怎么弄啊？然后仲景说不差更做三剂，就是不好的话再另外再三个鸡蛋就可以了啊，然后不停的这样灌下去。那我现在是说大陆的那个李可中医他的做法，我觉得比较合乎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的状态。那不然的话实在是太可怕，四个鸡蛋一字排开，我真不想吃哦。那他说李可就说呢，这个14枚半夏大概重5克吧，那我们就要拿5克的生半夏啊，但是要把它敲碎。各位同学注意啊，这个苦酒汤或者半夏散是保证不可以用药店买的那种熟半夏啊，药店制过的半夏就是保证无效的，这要记得哦。因为要取那个半夏那种冲破的能量，那个药店制过的半夏都不行啊，所以这个方子是绝不能用手半夏来代替的。那他说把这个大概5公克的半夏打碎，然后热水这样的涮7遍，然后呢用这个60公克的醋再加30公克的水来煮三沸。那我想这煮三沸就是你用60公克的醋大概一点点嘛，一个小碗这样子啊，在火上面，比如说酒精灯那种火烧到那个醋煮半夏煮滚了，对不对？你就倒个 10cc 的水下去，它不要滚，然后再滚，再加个 10cc 的水下去，这样子的话，三沸之后呢，你就把这个半夏渣渣滤掉，因为半夏渣渣如果在嘴巴里面嚼一下，里面还有生半夏的成分出来的话，会痛死你哦，就是不是喉咙痛，是嘴巴痛得不得了，所以渣渣要滤掉啊，就是没有被煮出来的成分都不要了啊，不然的话很可怕。然后把这个滤出来的这一碗。一个小这个半碗的这个啊，煮过半夏的醋，你呢？因为醋煮了也会蒸发的嘛，是不是？所以也不会那么酸了啊。他们等到放到冷了之后呢，你再 打一个生蛋白下去把它调化。也就是他李可的建议是蛋白用生的比较有效果，比较能够止痛。那他就说，那这样子拌完这个煮过半夏的醋，加上这个蛋白醋的这个液体啊，你就一天里面这样慢慢抿着抿着，那这个对于这个很属于那种喉咙很热，然后看得到长白一点点，就是长疮长泡泡的，那个是很有用的。那如果说呢，如果是那李可说，如果是寒症发炎，那什么叫寒症发炎呢？他就说，比如说喉咙虽然红，因为发炎喉咙痛总是会红，他说虽然红可是不肿，或者是舌苔是淡淡的颜色，不是很黄或者很裂开的，就是那种淡淡没有热象的舌苔，或者是嘴巴也不渴，或者是脉是比较偏于沉啊、细啊、微啊，这种跳得比较慢的啊之类的脉的时候，那他说那种的话就用半夏散的汤剂，因为张仲景说半夏散即汤主之，对不对？可是李可是说历代的中医都不是很敢用半夏散，因为生半夏磨成粉这样子吞下去，那是非常玩命的活动，就凡是知道生半夏是什么东西的人，大家都不敢这样吃。就是如果我生病了，你要我吃半夏散，我会说不好意思，我们做成半夏汤来吃好不好？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勇气哦。那当然，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本条。他说：咽中痛，脉反浮者，半夏散即汤主之。这个一般的少阴喉咙痛，因为是少阴病，所以脉总是偏沉细为主了。可是为什么会脉反而浮呢？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那个喉咙痛，你身体里面那个组织啊，它想要把那个热邪推出来，就是像桂枝汤，我们说脉浮的时候，我们才用桂枝汤，对不对？那这也是一样，就是那个喉咙里面那个发炎的部分，它好像想要把那个它的这个郁住的火推出来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身体有这种动力的时候，也会把得到那个脉比较浮。那这个半夏散即汤，它的特征就是它的这个喉咙虽然很痛，可是你看起来不会觉得它很肿，就是有一点痛，可是感觉用看的好像看不出什么名堂。那这个它里面的那个热气是闷在里面的，要把它散出来。那半夏散，他说他就说半夏、桂枝、甘草这三味药，然后呢分别把它打成粉，然后一起用白稀饭的那个汁啊，服这个方寸匙，或者是有的写方寸匙差不多现在的话是4到5公克。他说每次服3次啊。他说如果是不能散服者呢，就用水煮一煮啊，然后把这个地方放个10公克的药粉下去，然后把它煮3沸，然后用寒的。那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能散服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汉朝人当年怎么那么厉害啊，我们现在大家都撑不住了。所以他李可就说呢，如果要用这个半夏汤的方法呢，就是用比如说10公克的生半夏，把它打破了以后用热水涮过，然后桂枝跟炙甘草呢也是10公克，然后再加个10片生姜，然后用那个500公克的水啊，就2碗水滚一滚，那它滚个2分钟以后就可以关火，然后那个汤捞掉渣就可以添，就可以分2次喝了啊，这样子。那这个半夏汤的这个意义呢，就在于说它可以，就是可以把里面闷住的那个发炎把它散掉，那这样子好的才比较快。因为少阴它有这样子一个阴实的现象，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那据说前面这个苦酒汤啊，其实醋这个东西本身是很杀菌的，就像在那个敦煌挖出来的那个《苦行诀》里面讲到黄芩汤，也就是小阴肝汤的时候，就有说你吃完黄芩汤治这个 肚子痛，那你还要再喝一些醋，然后再等等。那这个地方是比较有杀菌的功能的啊。就古时候我们适合就人吃了没有害处的杀菌的东西，醋也算是其中一种啊。那么所以呢，这里就是跟同学分享一下说，就是张仲景那个时代治疗少阴喉咙痛的方法。那少阴喉咙痛的治法，我还有给大家讲一补充一个范文甫家方啊，就是范文甫这个医生呢，他有一个他们家里面的方，就是他自己家在用的方，那他觉得这个方子很好用，所以就后来临床上大家都觉得方法还不错，然后就把它来拿来介绍给同学啊。这就是他都举凡乳蛾啊，乳蛾就是扁桃腺发炎，中医都是叫乳蛾啦，就是说像一个中间像一个乳头，旁边像一个蛾的翅膀一样啊，就是那个样子。那他说如果是舌苔白而舌质有一点偏红，以及有其他的寒包火的征象的呢，都可以用。所以呢，他就用大黄、附子、细辛，然后加上玄明粉。玄明粉等于是那种芒硝类的东西，但是炼制的比较温和啊。然后加上半夏跟甘草。那他的这个方子的意义呢，就是少阴经要打通，对不对？还是要用到附子跟细辛，是不是这样子？因为附子细辛用下去之后，这个人他的这个少阴经的病邪疏通了，喉咙才会真的好起来。可是在你把这个让少阴经失去生命力的这个寒气把它处理掉之前处理掉的同时，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火的。那这个包住的火，我们要用退火的方法，那用大黄跟玄明粉，对不对？那等于是大黄芒硝都用下去了吧？所以你可以是说他用承气汤的法在对付这个火。那半夏跟甘草，那这个是帮忙开把那个郁解开的冲开的药啊。所以那他的这个方是附子少些，细辛更少些，然后大黄有放那么多。那在这里的话，我在教承气汤的时候也跟同学讲说，大黄要放多少要看那个地方的人民平常的饮食习惯。如果平常吃的很辣的，他大黄放多也没关系。可是一般我们台湾的人可能大黄放到九克就是快要三钱，恐怕有点重。所以这东西大家可以酌情加减啊，我们大家可以附子细辛可以多一点，大黄可以少一点。但是它的意义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把少阴经打通，把它郁住的东西发掉，但是也同时用清热的药，比如说用承气汤的法。因为喉咙烂掉的时候，你真的很难说你很难说一个正在发炎正在烂的喉咙它到底应该是归属于温病还是归属于少阴病。所以这是因为难以归属，所以这个干脆就两种都处理了。那至于说真正是纯粹温病的，纯粹温病就是一个小感冒然后变成发炎，这同学知道了啊，我讲过。那纯粹是温病发炎的话，那在即使是我们用的这个课本，这个桂林古本它的温病篇，那它也是怎么做呢？它是用针刺少商穴放穴嘛，就是大拇指旁边这个肺经的端点的这个少商穴。少商穴是内侧没有错吧？外侧？少商是内侧还是外侧？外侧哈，对不对？就是指甲旁边这个地方。那就是少商，如果那少商放穴，我们通常就是先把他那个手拉直，然后一直把他的手这样勒，就尽量把他这手这样子勒到他的那个勒几百下勒到他这个手指头很红的时候，然后你用三棱针或者是放血针这样子刺一个小洞，几滴血出来。那如果他是真的在发炎，就是纯粹的发炎的话，那你用少商放一点血，他那个喉咙就会松开一点 好，那之后再用别的药让它整体的清热，这样子就真正的发炎是烧伤放血这样子，那也是一个方式。那关于喉咙痛，我们在这边就做一个暂停。那之后再要讲到喉咙痛的话，就是我会讲到那个后面我们再补充给同学那个什么时事秘录啊，或者父亲主他的遗书里面谈到的类似的东西。但是时事秘录的地方已经开始在这谈阴虚喉咙痛的引火归元法。那要讲到引火归元法的话，我们需要对肾气丸的结构有一个认识，那这样子才会比较好讲因果归元的方法。所以我们喉咙痛在这里就断开，好，我们就待会儿我们先跳过去讲肾气丸。那讲了肾气丸之后呢，再让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啊后面这个阴虚喉儿的医法。那同学，我们的中医基础班其实是有教过肾气丸，而且还算是教的蛮用力的。可是在座的同学，我想应该已经有一些人不是上过基础班来的了，对不对？所以已经在座的同学曾经上过基础班的，可不可以稍微手举一下我看一眼？好像又一半一半了哈。所以我看肾气丸要怎么说，我们先肾气丸这个东西的同学，因为好比说，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个一般的检特考的那种书啊，比如说好像是一方集解还是什么吧，它好像有一个错误的讯息，是说什么六味地黄丸再加两味药就变成八味地黄丸，有没有这种讯息曾经在一些考试用书看到？那这是不对的啊，因为六味地黄丸是八味地黄丸减两味药变成的，八味地黄丸不是六味地黄丸加出来的啊。这个要先跟同学讲一下，就是张仲景先有他的肾气丸，到了宋朝的时候，小儿科医生钱乙才把这个桂附两味药去掉，然后变成这个六味地黄丸嘛。因为小孩子那个时代，小孩子身体还不错啊，不需要那么多补阳的药，所以用滋阴的药就好了。那个时候六味地黄丸治什么？是小孩子的身体长得不够好，比如说性门没有合啊，或怎么样，就是快补阴，让他能够长身体的肉体长得能够跟上他的灵魂的速度啊。但是那是这个滋阴的药。那么我记得我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讲到八味丸的时候，我是大概是这样讲的，我说八味丸里面其中的属于六味丸的那个六味药，几乎就是当作是引经药在看待，就是好比说我们说山药能够补到脾脏里面，那茯苓能够泻脾，然后呢我们说山茱萸补到肝里面，然后牡丹皮能够泻肝，那生地黄能够补到肾里面，泽泻能够泻肾，那这个补泻三路补泻的这个动力刚好形成三条火车，那桂枝可以打通全身的阳气，当作是铺铁轨，然后就这三条火车变成能够用这三条火车把附子的药性载到三阴经里面，载到肝脾肾经啊，所以呢八味地黄丸在用法上面，我们会觉得说它补肾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除了补肾之外，我们可以说一般来讲我们会说八味地黄丸比较补三阴经。所以有人问我们，如果有人问说真武汤跟八味地黄丸的差别在哪里，那其实大概就是这个作用的经的不一样吧。真武汤是任督二脉这一圈的药，那八味地黄丸是走三阴经的药啊，这是以归经而论。那所以我上次讲真武汤的时候才会说，其实你如果是肾固腺有肿大的话，你用真武汤它也会消，用八味丸也会消，因为反正肾固腺的地方既是任督二脉的这个圈圈经过的地方，也是三条阴经会经过的地方啊，就是会阴穴的所在，所以意义上是都可以的。但是终究来讲啊，我用这个三条火车的这个论述其实是一个方便法门。 因为肾气丸之所以称之为肾气丸啊、也意味着说，其实你不能说山茱萸、牡丹皮、山药、茯苓跟肾没有关系，就是其实以药物来讲，这六味药都是跟肾有作用的，所以也等于是我之前跟同学讲的这个一个比较粗略的讲法，只是一个片面，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面向需要跟同学补足的，那我们用下堂课来补足。那么那同学，你们如果没有上过基础课，你们知道我平常习惯用的肾气丸是什么样的东西吧？就是现在一般外面你们买到的肾气丸，也就是八味地黄丸，对不对？它的地黄多半是用熟地黄，对不对？就一般药店做的成药，然后里面会放一点点的肉桂跟附子。那我在用的肾气丸，我比较习惯是用生地黄，也就是现在的干，那个时候的干地黄，也就是现在的生地黄，用干地黄去配这个药丸。那么如果是做煎剂的话，我用的比例是如果是地黄是八，如果地黄放八钱的话，我附子大概至少会放到三钱吧。那桂枝我会放一钱，就是我因为觉得肉桂比较贵啦，所以我比较常用桂枝，因为我觉得补阳气用附子也不错的。那我用干地黄入煎剂的话，那我就会加一些酒，比如说如果是买那种便宜的清酒的话，我差不多每八钱的干地黄会放个差不多一碗清酒下去炖吧，小火炖。为什么要用清酒？同学知不知道生地是很凉很凉的药？那如果你用了生地黄而不加清酒的话，那这个药会把你凉坏，所以一定要加酒。那么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我也跟同学讲过说，为什么我总是要用这个生地不用熟地，那是因为熟地泡制的不好会逆格，那生地加酒相对而言比较不会逆格，逆格就是吃下去之后不但不能吸收，反而完全不能消化，就是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常常会对外面在卖的地黄丸有一个批评，就是张仲景的原方呢是用干地黄，你把它改成了熟地黄，那就是时代的转变，然后你的熟地黄又不是用够好的熟地黄，以至于这个药不管再好，你吃下去其实在脾胃那一关就已经过不去了，那你就没有办法得到它的好处了。那各位同学都知道，补药这个东西是补得进去就不上火，补不进去反而会弹出来上火的，所以变成现在外面都在说什么啊，我的体质太热了怎么样啊，或者是肾气丸太热，我一吃肾气，我一吃八味地黄丸就上火，这是怎么，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那很简单嘛，第一是那个人全身都是瘀住的，补不进去，那另外就是他用的药材是会逆格的药材，以至于补不进去，然后这边干烧补不进去反而上火，然后以至于导致成台湾的这个开药的中医界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觉得好像肾气丸是多上火的药一样，那是一个很疯狂的想法。因为我们随便用真武汤，对不对？用的那个药的热度就比肾气丸热很多很多啊，那怎么真武汤的科学中药吃的都不太上火呢？对不对？理中汤也比肾气丸热啊，那怎么理中汤就把人烧死啊？就大家都要拿肾气丸来作对啊，那就是因为肾气丸的吃法上有问题，以至于你不能得到它的好处，然后反而会变成有些奇奇怪怪的理由拿来批评它啊。那这件事情我想在这个做肾气丸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些功夫了啊，这些功夫还是要顾到，这个千万不要傻傻的，就是那个，因为想法就拿那种熟地黄做的版本，然后到处推荐人家吃。因为现在很喜欢人，我们现在人很喜欢推荐别人吃六味地黄丸的，你们觉得？那六味地黄丸不是每个人吃的都会好的耶，就如果你用的是不够好的地黄做的六味地黄丸，人家吃了之后，其实脾胃有可能越吃越烂耶，就不一定人人都能吸收到它的好处。一旦你不能吸收到那个好处的时候，你就得要花力气去消化它。 那反而会更累啊。然后至于说现在很流行用六味地黄丸给中老年人当补药，我会觉得这件事情本身有一点不适当。怎么讲呢？就是六味地黄丸说真的是很不够补的药，它那个三补三泻差不多刚好打平，就像逍遥散可以疏肝解郁，对不对？可是你会觉得逍遥散是补药吗？你虚劳你会吃逍遥散治虚劳吗？那六味地黄丸可以把一些身体代谢的不是那么干净的东西把它代谢干净，它对身体有一点点调理的作用。但是如果逍遥散对我们人类来讲不能称之为补药的话，那六味地黄丸也同样不能称之为补药，因为它没有什么补性，就刚好打平了。那你吃六味地黄丸，但有说因为地黄比较多嘛，所以到底是滋阴嘛，所以说六味地黄丸可以滋肾阴。那可是各位同学啊，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滋肾阴？就是你知道怎么样的脉症叫做肾阴不足吗？啊，你有没有人告诉你？就是各位同学，我想你们有生之年一定有人推荐过你吃六味地黄丸，那或者是你也会推荐别人吃六味地黄丸。那你在叫人家吃这个六味丸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叫人家吃？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不见得是一种指责，我想听到一些真相，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吃六味地黄丸？同学，你们有没有这种人生体验？就是吃六味丸是干什么的？哈，这里有没有人吃过六味地黄丸？有吧？有哈。 有人吃腰酸不错。 吃腰酸不错啊。哦，小孩子不算，小孩子吃六味丸是对的。啊，那大人呢？你们吃六味丸，当初人家跟你说什么？ 补肝肾。 哦，补肝肾，也不能叫错啊，其实也是对的。只是他的那个六味地黄丸，以它的疗效来讲，我觉得有一点偏安慰剂。就是可能有些人吃会比较舒服啦，可能有些人吃很久也没什么感觉这样子。那我觉得倒是不如八味丸哦，感觉上就是说该有的疗效就都会吃得出来。那么八味丸该有的疗效，我们虽然中医基础课讲过，那我们下一堂课再快复习一下关于八味丸的五个条文，然后跟大家说一下。